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健康方面的话题。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现在呢是越来越老龄化了哈。而且呢，人岁数大了以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些慢性病缠身了。这种情况呢，大家也都看到了。但是有了慢性病以后，很多人呢，每天可能都是大把吃药啊。 是，他首先要控制疾病嘛。 对，大把吃药的后果呢，一个就是有很多的副作用哈。另外就是说，可能暂时的他的一些症状啊得到了控制，但是从长远来看，有的耐药了啊，有的呢可能又反复的出现啊一些症状，所以呢，很多人就很困惑，就是能不能有一种什么样的办法哈，既能够把这个症状呢，咱们先控制住，另外呢，从治标治本的这样的这个方面出发啊，咱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办法呢？ 这个问题其实说起来话题挺大啊，比如说我们治疗疾病要追本溯源，你追本溯源几个意思？第一呢，我治病要去除病因。那这个可是像你刚才说，我们今天老龄化了，老年人多了，我们很多问题它是器官衰退以后再加致病因，诶，这个时候造成的这个疾病。还有一个是有些疾病它是积重难返，比如说我们说的动脉硬化，血管里面那个斑块，这可不是一年两年五年形成的，这是形成20年30年的，那你要在这个短期内一年里面就要把这个问题解决，这是我觉得不要有这样的观念。首先我们要就是说能正确的认识这个问题。再有的，你比如说我这个代谢失常，今天说这个肌酐、尿素、氮、血脂、血糖、血压、脂肪肝等等代谢性的问题，代谢性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为什么？它涉及的系统、器官、组织它比较多。那如果你这一套装置，就是我们说人体的各系统的生理功能你是正常的，诶，我们在我们神经的调节下、体液的调节下，诶，我们都能够应对各种这种变化。可是随着我们这个衰老，这个就有点不灵了。这个呢就是大家要认识到这个根儿。还有一点，我说如果今天在我们国家两大医疗体系，一个是祖国医学中医，一个是西医，各有优势，各有互补。西医在利用现代这个技术设备方面，它的诊断技术它是一流的。第二，西医的外科中医是不及的。第三，西医在急症救治方面，比如说控制这个急症，诶，它是立竿见影的，诶，这是它的长处。可是这个在这个预防疾病、养生保健和慢病康复这一块，诶，这又是西医它所不擅长的。因此呢，我觉得用中医这个治疗原则啊，标本兼治，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我觉得用西药控制这个症还是有它的这个优势。所以有些人总是说，那我用了你给我介绍的健康管理方案，我是不是就要吃掉西药？这是不对的。你比如说你这会儿这个血压非常高，你拿中医药去调血压的话，这是个很慢的过程。 包括降糖，那你要拿中药调理你这个血糖，这也是很慢的，没有那么快。那大家说，那难道中医中药就没用了？那不是，这个就是中西结合，标本兼顾。 嗯， 这样我们对待慢性病，我们就能从这个既能防止它疾病方面防止它的恶化，又能从根本上让它这个稳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吃西药的同时，一定要从本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嗯，所以我觉得张主任这说法还是蛮有说服力的啊。这个两大体系，中医和西医其实是各有优势哈。如果你有急症的话，用西医呢，赶快呢控制症状，立竿见影。那么在这个疾病得到控制以后，用西医的方法呢进行调整和改善哈，达到一个治标治本这样的一个目的，何乐而不为呢？千万不要说一条道走得黑哈，这个是不可取的。 还有一点我想这个补充的是，我们治疗疾病一定要盯着人去，不要去盯着病去。我们是一个整体，这个人你看，我们因为西医它是按照这个解剖学嘛，给我们分了这个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那个时候是为了正确的认识这个结构，方便这么来做的。但是疾病可不是说，哎，我这个呼吸系统跟心没关系，我这个消化和我这个呼吸没关系，和我的循环没关系。事实上这一点，人体疾病啊，它是相互关联的。 嗯， 那么在治疗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体系，我有肺病，我去到呼吸科。但是咱们哪一个老人，你仅仅是一个病呢？你代谢可能有问题，你的心血管可能有问题，你的呼吸可能有问题，你的免疫可能有问题。所以这点我为什么说中医中药它的优势，它是整体观念。 嗯， 我把这个看一个病的时候，你看我们在中医院里边啊，很少有分什么呼吸科、泌尿科、循环科、运动科、内分泌科、肝胆科，这个很少，都是中医内科。 嗯， 因为他把人体看为一个整体，所以他在治疗疾病的时候，他是辨证、调理、调什么？调你人体内部这个平衡。疾病不就是不平衡了吗？ 嗯， 所以我们说，在吃西药的同时，一定要顾这个本，对着这个人去。千万别说，哎呦，医院给我，诊断了一个慢阻肺，对，走塞了，有炎症了。可是你的免疫力呢？你管不管？ 嗯， 你如果光用抗生素，你的免疫力很差，你就是抗生素一直用，你这个炎症是不容易消的。这个时候就要固本培元，我们说什么元气啊、中气啊、营气啊、胃气啊，中医啊，他要去给你辨证，他就会。综合这个调理的。 嗯，所以要有一个整体观哈，不要碎片化。实际上呢，您前些时候呢给大家介绍推荐的就是调节人体气血津液以及免疫力的平衡的这个方式哈，就是用转移因子，那么莲子、百合、茯苓、芡实这五味元素的组合调理呢五脏气血津液的这个平衡的方案啊，实际上就是解决了很多人就是比如光用一种方式去改善，最后没有从整体上进行改善的，应该说在这些方面呢它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啊。 这个不是起到作用，这个是一定起到这个作用。转移因子我今天就不讲了，后边我会用专门的时间花几天时间给大家普及一下免疫学知识，它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免疫因子它们是怎么交互作用的。我就说这个仅仅四味中药少而精，而且都抓住了根本。哎，这四味中药你看有百合、莲子、茯苓、芡实，它呢是调节气血中的这个精命不对。 嗯， 你看这个百合，养阴润肺、清心安神，哎，用于这个阴虚燥咳、劳素咳血，还有这个虚烦、惊悸、失眠多梦、精神恍惚等等这些问题，它主要是针对于我们这个肺、宣肺、润肺。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说人的这个气呀，它是三个来源。一个是先天之精气，这主要来源肾，还有一个脾胃水谷之精微，这个骨气、水谷精微精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自然那个清气。肺是干什么的？肺 是我们叫华盖，他有个外号叫华盖。 嗯， 这个就是说他是跟我们人体跟外界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器官，他给我们人体供应大量的这个氧，才有各种生理功能。所以你像这个百合这个润肺作用，哎，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再一个你看这个就是说它固了我们这个肺中之气。莲子呢补脾止血止带益肾摄精养心安神，用于这个脾虚泄泻带下遗精，它主要是固这个肾气和脾气的。茯苓不用说，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哎，你像用于这个脾胃虚弱呀、便溏啊、泄泻呀、心神不安呀、心悸失眠这些啊，这个茯苓是发挥很好的作用，它主要是固我们的水谷精微之这个之气。那么芡实呢，主要是固我们这个先天之精气，它益肾固精，补脾止泻，除湿止带，哎，用于这个遗精滑精、遗尿、尿频、脾虚久泻、白浊带下，哎，这些阴虚先天之精虚弱这些。简单的四味药把我们人体之气三个这个源来源啊都起到了一个固化这个作用，固本这个作用，这样我们这个固有这个人，你的内部平衡了，气机通畅了，气血运营这个平衡了，那疾病自然就去除了。 嗯，是的。那正好呢，现在有一个机会啊，就是在5月3号上午的9点钟将举办，就是刚才呢张主任提到的转移因子加上莲子、百合、茯苓、芡实这五种元素啊组成的这个方案啊，有一个说明分析会。我们现场呢有限，仅限30人参加。如果您对此感兴趣的话呢，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咱们是额满为止哈。因为这一段时间呢都在介绍和推荐这个方案，很多朋友呢特别感兴趣，所以呢报名的人员非常多，所以呢您赶快来报名啊。我们的电话是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黄帝内经》的《素问·宜篇·次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摄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使药，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那说到中西医结合改善慢性病的一些病例啊，我们手里真的是非常多哈。这个贺主任，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是。那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是个男性的听众朋友啊，吴先生，82岁。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就是10年了，都这个排便不畅，这个大便啊非常的干哈，用这个开塞露，他还可以正常的解一下大便，如果不用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解大便，而且他这个不便秘的时候呢，他又大便不成形，所以这种情况下就令他这个生活啊确实是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就这么一个问题，其实老年人遇到的这个问题呢，对于老年人来讲其实就是个大问题了。那么在2016年5月的时候呢，他就用了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哈，包括我们谈到的这个百合莲子芡实茯苓的这个提取的口服液呢，他也用啊，用了以后呢，就觉得呢，效果呢不错啊，很快，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排便基本上正常了，就是偶尔还觉得有一点排便费力。所以说呢，老年人遇到这样的问题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的办法，所以这个吴先生啊就是非常的欣慰，非常的高兴。那么吴先生的情况呢是2013年的时候，不明原因突然出现了一个血压升高，大兴的仁和医院呢检查收缩压是200，舒张压还低，是65，然后就静脉输液，输液的时候高压呢是下来了一点，后来就坚持口服降压药啊，血压倒是高压是控制住了130，低压呢低55，压差还是大，然后16年的11月份呢，就再次去医院进行检查，发现有2尖瓣、3尖瓣都是关闭不全，同时有颈动脉斑块，还有这个心律不齐，还安装了起搏器，膝关节也有退行性的病变啊，平时血糖也偏高，有的时候呢咳嗽，而且呢咳嗽呢还吐痰的比较费力啊，家族史呢是这个他自己没有详细的叙述啊，他的这个血糖餐前呢是6到8，血压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吃了药呢可以控制在130-155这样的血压，那么他的诊断呢就是高血压病，糖代谢是紊乱的，颈动脉斑块，同时还有习惯性的便秘，膝关节退行性的病变，同时呢还有一个慢支，同时心脏还有一个起搏器啊。那对于这样的老人来讲呢，就更应该干预他便秘的这个症状，尤其是应该内外调理哈，用中医的方法让他的内脏的这种肠蠕动的这种功能全部是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他的这种慢性病带来的风险呢会降低一些。你看他有这个多器官的慢性病的这个病变，心血管、内分泌、肠道、骨关节、呼吸系统、瓣膜病等等，那这种的话这么多的慢性病，所以不难看出啊，你说他又有高血压，又有经常便秘，那么用力过猛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也可能会发生脑血管意外，对吧？让血压突然一下升高，所以对于这位老年朋友来讲，让他的这种便秘的症状改善了，对于他来讲实际是预防他的这些慢性病发生一些急性的意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病例，就是一人多病啊，心脑方面啊，便秘啊等等，真的是非常多。像这样的情况下，咱们用的是整体改善观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哈。 没错，他这个便秘他不是原发病，他是继发的。你看他核心他的病变是心脑血管疾病，你看我听到已经装了起搏器，也出现了2尖瓣、3尖瓣关闭不全，那他说是这个13年才说的是这个量的血压高，肯定那个血压不会是13年的， 你高很多年了， 你因为有这个心功能不全，那你肯定这个脉压差为什么能到265呢，就说200高压，200低压65，那这个脉压差也太大了，太大，这不用说就是动脉硬化。我们讲过这个动脉硬化，你不仅仅是你的冠脉、脑动脉动脉硬化，你的肾动脉、你的肠系膜、肠动脉，这个肠系膜这些、脾胃的这些动脉，它也发生硬化。所以它这个便秘，一方面有可能是药源性的，比如说吃了很多这个药引起肠胃功能紊乱，还有一种就是肠系膜动脉硬化。这会儿你要就着肠子治肠子，我们方法很多，开塞露不用说了， 那个直接是作用的，那也是外用。你要现在什么的益生菌，或者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什么粗纤维，什么异构化乳糖。这我曾经给大家过一个观点，我说老年人的疾病不能就着器官去治器官。比如说你的眼病，你不能就着眼睛去治眼睛，本身不是你眼睛的问题，是你血管的问题，是你血糖的问题。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要是就着肠子治肠子，那我们可能诶去调节什么益生菌啊，或者去粗纤维啊，或者异构化乳糖啊。这个我们就是只看到了这个病，没看到了这个人。哎，其实它是一个整体。那它像它这种通过五元，我们说你说健脾利水渗湿，还有这个我们说固肾益肾固精，再到肺的这个润肺，包括我们这个莲子这个益肾摄精，哎，我们最后达到了一个调理的情况下，它就变通了， 对， 并不是什么益生菌、粗纤维，对吧？如果仅仅确实是你的这个菌群紊乱了，或者你吃的这个粗粮这个少了，我增加了粗纤维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健康管理是要一人一方针对性的这个方案，不能就着病去看病，应该整体的去把控它， 对，有整体观啊， 尤其对我们这个老年慢性病，一定要整体的去辩证它。 后来他经过调整以后，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后来状态就比较好，首先是这个便秘的问题解决了啊，而且呢，他不是说不便秘就大便稀了，大便正常了。这个大便一正常的情况下，其实从表面的症状上来讲，大便正常了。其实本质的问题是，哎，张主任讲的，他全身的整体的代谢问题，他均衡了。哎，那么脏腑间的这种功能都均衡了以后，对吧？哎，他这个实际是，动脉硬化呀、心脑血管的病变呀、血糖啊、高血压这种情况呀，他都是下来了一些。那么这个整体的代谢均衡了，所以他这个便秘的情况呢， 我觉得他还应该对动脉硬化、抗纤维化加茶色素，这是必须得用的。 持续 调理这只是个基础，那个对于硬化，那抗纤维化加茶色素还得持续。 对，持续的一个调理，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 是的，看来还是应该有整体观哈，采取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呢，效果还是蛮不错的。那么如果大家呢想更进一步的了解转移因子加上莲子、百合、茯苓、芡实这五种元素的组合方案的话呢，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哈，根据您的情况，我们会给您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好，八点半之后拨打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日常生活的养生保健维护中，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就诊医疗用药上，解决的是疾病的症状问题，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能量——免疫力。有些人虽然重视免疫力在健康中的作用，由于缺乏免疫力的相关知识，而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免疫力。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物质资源极其丰富，人均寿命也比古人长寿，可是我们的身体状况却不比以前的人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有些老人不仅长寿，而且精力十足，有些人却因癌早逝，有些人80岁了还眼不花耳不聋，而有些人从40岁就开始每天服用药物应对慢性疾病。同样是活着，为什么人们的健康质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说到底，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免疫力低下，而产生不同的健康质量。在生活中提升免疫力，就可以让我们远离疾病而完全健康。如何通过保健的方式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走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起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摄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